住建委发布自住型商品住房规划设计方案审查要点意见稿，即日起将会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意见提出，本市自住型的商品房比规定层高不得低于2.8米，起居室、卧室等主要的窗户高度不得小于1.4米。同时，如果是商品房配建的自住房，需要保证同等的建筑密度、人口密度以及绿地指标，物业管理区域不得将商品房与自住房进行物理分割。住建部、财政部公布了统一的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新的制服服装颜色为藏青色以及天空蓝色，搭配金色的标志。标志标识的设计采用国徽、人字飘带以及盾牌、牡丹花、橄榄枝等元素，文字统一使用城市管理执法的字样。最近有关于奔跑吧兄弟改名一事最终得到了确认，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第五季的奔跑吧还将去掉韩版的核心元素撕名牌。在此之前，江苏卫视引进的韩国模式类的节目《蒙面歌王》改名为《蒙面唱将猜猜猜》，《我是歌手》更名为《歌手》，赛制也会进行改革。据悉，目前已有多档的韩式综艺与韩国原版的模式进行了切割。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铸造下来，是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在你的生活里肯定有这么一群人，一接到他的电话一定会心情愉悦，而且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你就会牵肠挂肚，遇到风里雨里会为他担忧。但是这两天却有很多人抱怨，我们心心念念的这群人好久都没有出现了。我想你的心中应该有了答案吧，这群人就是快递小哥。在北京和上海等多个地区的快递站点呢，春节之后就出现了货品积压和爆仓的状况，派送延时也是常常有的。根据相关企业的证实，一些快递员在春节的假期之后还没有返回到工作岗位上，这也是我们最近迟迟收到快递的一个原因。而快递小哥之所以选择迟迟没有回归岗位，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收入减少等等所导致的。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有多次提过，快递小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不仅每天的工作时间比较长，而且风里来雨里去，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所以在以后收到快递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向快递小哥打一个招呼，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最近我的手机里一直重复播放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它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后来我仔细看到它的歌词，却突然发现里面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在这里呢，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唐汉霄，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 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普通，越试着拥有碌碌的黑白时间。你不懂，生命中所有的路口全部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都陪你度过。 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很想哭，哭完我发和我一个人相处，你不愿返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多想要却又不等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提到《家有儿女》这部当年大火的家庭情景轻喜剧，很多人都有印象。两个离异家庭结合后发生在父母和三个孩子间的各种有趣的故事，让人在饭后的电视前捧腹之余，也让更多的家长思考了一下教育这个问题。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本期节目人物嘉宾，早教品牌《家有儿女》集团 CEO 李长城。 嗨，大家好，我是《家儿女》集团的CEO 李长城。我想大家都已经看过一部非常经典的儿童情景剧，叫《家儿女》电视剧。这部剧呢，就是讲了两个字，教育。所以呢，我们在2006年，这部剧在2005、2006年热播以后，我们在2006年就把所有的商标《家儿女》的商标全部注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立志专门做就是孩子的教育。 李长城先生与《家有儿女》的总编剧李建宏是好朋友，在《家有儿女》的电视剧剧本写出来之前，两人就曾经相互讨论过关于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家有儿女》电视剧热播之后，思路清晰的李长城就与伙伴一同注册了《家有儿女》的商标，并成功打造了这一教育品牌。 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童年的更多的是陪伴和互动，但是呢，由于当时工作的原因，也是因为创业嘛，也是因为年轻，也很多的东西不懂。后来就是在北京呢，正好赶上一个栏目的负责人叫李建宏，他也是中国知名的编剧。然后他当时跟我们聊，就是要创办一下就是教育电视剧。其实我们是想就是呼唤这个时代的教育，因为当时独生子女嘛，而且当时社会重组的家庭也比较多，在这个时代背景和情景下呢，就是这部剧比较火。那其实我们的本意和初衷就是想打造一个属于中国本土的儿童的品牌，那这就是更重要的是儿童的教育品牌。其实目的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就是能得到更好的早期教育，才创建了家儿女这个品牌。 提起李长城先生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他表示是因为自己在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国在婴幼儿早期教育上的缺失，从而为了改变中国早期教育传统模式，投身于教育事业。对于即将或已经为人父母的年轻人，李长城也分享了他的一点教育经。 所以我就是希望的就是每一位年轻的父母，就是当你准备要小孩的时候一定就是说抽出更多的时间做好家庭教育，做好陪伴，你有拿出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互动，因为你每一份互动都是在开启孩子的潜能。中国有句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基本上孩子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三岁之前养成的。所以呢，三岁之前呢，如果父母更好的精心的照顾呵护教育，他会建立良好的习惯和自信以及爱。 在家有儿女教育品牌的第一线，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里所吸引。李长城说，他曾经当场看到一个孩子发了低烧，还要母亲带来上课，这一情景给他的触动很大。他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被人需要的，他提供的教育环境是被认可的。 陶行知说了一句话特别正确，就是说环境即是教育。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讲，首先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特别适合孩子的喜欢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呢，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儿女在做家儿女艺术早教这样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如何为孩子营造适合儿童的、儿童更喜欢的、更吸引他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家艺发展呢就是艺术启蒙的，通过各种的有准备的环境和有设计的环节，一种教具、一种游戏来刺激他各个方面，如何刺激他的音乐天赋啊、色彩、语言啊、运动、空间、逻辑等等，我们都在用一个有准备的环境来教育孩子。我想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真正达到了就是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孩子一定是那种释放自我、那种自信都表现出来了。我要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因为我会看到更多的千千万万家里面有儿有女的孩子走向家人，接受更好的教育。 李长城先生作为风靡全国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的后世代总策划操盘大师，一举将这个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为主题的家庭情景喜剧推向了全国，使其红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自此，《家有儿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教育这件事情不简单，也担负着社会责任。李长城追求的并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一种坚持，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以前可能不太知道，现在呢，就是我在做家儿女的事儿，我就在想，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儿。我想做家儿女这个教育这个品牌，其实我内心的就是一种坚持，一种执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利他，就是有没有帮到别人。那教育本身呢，就是说如果我这种教育能帮到更多的孩子，帮到更多的家庭受益的话，这件事情做的就有意义。所以呢，这也是一直在激励和让我坚持的一种原因。 在家有儿女的品牌教育全球化战略的影响下，家有儿女品牌早已走出国门，在迈向国际高端教育市场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着。李长城带着他的教育品牌还将走得更远。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眼，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青春生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暖场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的娘，结尾叫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和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时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Oh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的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哪去哪去哪，我早已没有了家，啦啦啦。 写给九零后儿子的一封信。关少晨，我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前20年你是我的儿子，后60年你是我的兄弟。广告上说，你小的时候爸爸是你的英雄，你喜欢跟着爸爸，跟着他一起出去玩，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后来你变了，变得不爱搭理父亲，你的朋友圈他看不到，你的生活他也不了解。不知道此时此刻又有多少人

首先一起来关注 H7N9 的相关消息。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本市研制的四个 H7N9 流感防控药品近日已经取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获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成兰铁路平安隧道于近日正式贯通。平安隧道在四川阿坝境内是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已贯通的第一长隧道，单线长度达到了28.4公里。成兰铁路在建成之后将会结束川西北高原藏区无铁路的历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近日发布了食品安全欺诈行为的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普通食品夸大宣传用语以转基因食品冒充非转基因食品的，将会构成食品宣传欺诈行为。运河水暖鸭先知，最近在大运河森林公园薄薄的冰面上聚集了数千只的绿头野鸭前来栖息觅食。随着城市副中心整体生态环境的逐年提升，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雁和绿头野鸭等等野生的鸟类来此栖息，增添了不少的自然情趣。 安插的电影，

这一点点都很美。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你已改变，已无意。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那一天没法行前一天，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这是一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卖特卖的唱片，并和年轻时代私房歌一起构成了郑智化敲开内地市场最有名的经典三部曲。尤其是后者中的主打歌《水手》，更让郑智化从一位挣扎在底层为小人物代言的歌手，一跃成为了一名大众偶像，从而也导致了他以后在创作方向上的迷失和创作定位上的混乱。而《星星点灯》则是不幸地印证了他最后的一次成功。 从点将到可登，作为当时二线歌手的郑智化一直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精准时间，但到了飞碟唱片之后，由于当时市场的多元化，已经可以开始能够消化这些更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另类创作歌手。 抬头的一片天是南哥的一片天，曾经在漫天的星空。 于是郑智化发片的相隔时间也越来越短，直至这一张星星点灯时，更是破天荒地赶在年底发行，也使得1992年成为了他个人生涯中唯一同时发行两张专辑的年份。 年少轻狂的我， 星星点灯这张专辑有太多私房歌遗留下来的口水，主打歌基本就是水手的一个换季版。郑智化在这里依然扮演着一个类似上帝的角色，以励志的语法引导众生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并且自始至终以一个超越歌者的身份为受众歌手担当领航灯的作用。这是真的郑智化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水手的走红给郑智化本人的一种错觉。最终在哲人罗大佑、诗人陈升面前，郑智化还是做回了凡人，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凡人，一个生活在底层略带病态的男人，一个喜欢冷眼旁观做白描状的男人，一个喜欢用打油诗、广告词为小人物刷标语的歌手。 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这毕竟还是郑智化的最后的经典，毕竟还是留下了日后能让人回味的三首作品。星星点灯虽然摆脱不了被水手垫背的命运，但却多少还留下了一些简言妙句，来自于郑智化星星点灯。 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学会骗人的谎言，追逐名利的我，在现实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的霓虹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的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 决定明天是晴还是雨，爱你的人是否还能留在你的身边，你此刻的坚持能换来什么，但是你能决定的是你今天有没有准备好雨伞，有没有好好对待你爱的人，以及你是否足够的努力。 永远不要只看见前方的路途遥远，而忘了自己坚持多久才走到了这里。今天尽力做的虽然很辛苦，但是未来发生的都是礼物。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可以更改的，只要